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8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周日晚上10点钟到11点钟，依然是杰克唐与你相伴。啊，每次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叹，周日的晚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结束了一天，休闲的时光。也意味着明天要开始忙碌的一周。周末过完了，现在的你心情如何？抱着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准备入眠呢？也许可以在十点答录机这个大家一起放下各种各样的负担，好好聊一聊的状态当中，去整理这一周或者这一天的心绪。今天我们的主题在这里，日日是好日。为什么要选它呢？因为有的时候喜欢那种随性而为、随机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今天日日是好日这几个字，是因为在课堂上老师在最后送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到的是某一位禅师在和弟子的一次沟通当中，最后说到了日日是好日之后扬长而去。我们的老师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似乎有点像是当头棒喝。那所谓的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从哪里第一次听到的，就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今天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已经很久忘记了这句话所带来的力量。所以很希望在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去重温，或者去点醒自己，每一天都是好天气。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直播上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场景。已经看到有些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说像海中精卫，景文的唯一，你好啊，好久不见，超人欧巴，小情绪，夏日小香气，左心房的温度，忘了我吧，等等等等，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那我们先用一首歌来欢迎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说回忆，回顾是有力量的，不仅仅是回顾这一周，这个周末所带给你的，如果再往前一点，比如说今天或者周末有没有和家人一起吃个饭，在和家人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谈起儿时的往事，有没有翻翻以前的老照片。希望如果下次再有机会，请你这么干。少年锦时，来自赵雷，这是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交流分享的， 也欢迎留言。 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我，从不敢和你说。仅有辆进城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爱很简单。 来自赵雷的少年锦时，觉得回忆童年的欢笑这个名字和这首歌好相配啊。晚上好，你们好，景文的唯一，好久不见了。对，时隔一周，昨天晚上没有看到你，没想到今天你来了。继续听歌。 敲响了日落， 敲响了日落， 哎呦路越过山坡， 哎呦路越过山坡， 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够我们吃很久，收音机靠坐在床头，这漫画书不放手，陪我入睡的是月亮的忧愁和装满幻梦的枕头，沾满口水的枕头。 那个时候天总是很蓝，那个时候你回家的路上经过的那些小摊小贩会为你指明回家的道路，让你知道好像他们像路标一样为你指引着下面距离回家还有多少分钟，还要经过多少个小摊贩。这是来自赵雷的少年锦时。有一些歌会让人有明确的画面感、回忆感，就好像刚才回忆童年的欢笑说比较喜欢听民谣之类的歌。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当然不是在做心理分析，而是想说民谣有的时候带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种感受是真诚的、真挚的，而真诚真挚的东西最可以引人共鸣。 尤其很多的民谣歌手是自己本身就是弹唱创作唱作人，所以更多的那种表达是合而为一，一气呵成的。当他抱起吉他弹唱自己心中所想，所有的一切在那一刻用最简单的形式融为一体，用最简单和最简单最舒服的方式来进行了一次表达。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他在歌中所传达出来的简单和真挚。请问的唯一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爱情的歌，搞不懂我自己。真的吗？真的搞不懂吗？其实在你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就已经有答案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听某一类型的歌，或者是不管是音乐类型也好，还是像刚才景文的唯一所说的那样，某种特定的主题的歌曲，可能都和我们当时的心境有关。所以在十点答录机准备的这些歌单当中，哪一首触动到你，你就要想一想那是为了什么。 Miss and Water。 It's underwater. I've come to say goodbye. It's underwater. Please don't sigh. It's underwater. Stop singing lullabies. It's underwater. Refrain. 刚刚以为是到了间奏这里，没想到还要唱，所以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惊奇和把握不住的感觉。很喜欢杨乃文那种从容淡定，完全不为世俗所动，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唱自己想唱的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看到在路上2016的报道，还有很多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十点答录机直播间的朋友们，李不李白、江南春、周龙江等等等等。请问那唯一怎么了？有什么烦恼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这里和我们交流分享，我相信就像上次一样，大家一定会帮你出谋划策的。就算所有给出的一些建议可能都是啊所谓的歪门邪道，但是依然可以从大家的话语当中获得力量，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我们的主题在这里，日日是好日。刚才有说过，这是我们今天在课上的时候老师说到的一句话，在课程的最后结尾送给我们，你会怎么去理解日日是好日呢？每一天都是好天吗？每一天都是好天气吗？就好像今天的北京下起了雨，而昨天的北京好像能见度不是特别的高，你能说这样的天也是好天气吗？你能说这样的日子也是好日子吗？如果今天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比如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比如我爱的人和我分手了，比如我想要哪怕去想吃的那家馆子今天关门了，或者一直期待的一场旅行泡汤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件，你可能都会觉得啊，可真糟糕。就好像刚才景文的唯一说烦死了，因为网卡了，看不到十点答录机实时的状况，好像也足以让一个人烦恼了。但是我想说，你因为这个烦恼我还很欣慰呢。开个玩笑，其实所谓的日日是好日，并不是拒绝那些不阳光的一面，并不是拒绝承认今天是阴天，昨天能见度不太高，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不是拒绝他们，不是拒绝阳光背后的那些阴暗面，而是告诉自己，就算我现在身处地狱，在一念之后也会是天堂。回忆童年的欢笑说，我是四川的，现在我们这儿也下起了雨，喜欢静静的听细雨的声音。所以说很多时候并不是那样的一个场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情绪，而是我们对这个场景的解读。有人不喜欢雨，觉得出门很不方便，他就会觉得今天下雨了可真倒霉。但是如果像回忆童年的欢笑这位朋友，我喜欢静静的听雨声，那么下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所以每一天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不同的故事的人来说，都是好天气。刚才 Miss Underwater 那首歌一直在伴随着水声，不知道让你会不会有一种沉静的流动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就把这种感觉再延续一下吧。很喜欢那种 八音盒旋转的按钮声，让你可以打开它，产生无限的可能。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占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中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的。 来自五月天的时光机把你带到了哪里呢？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希望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海阔天空，谢谢你的评价，清新自然。还有 Claire 小 C， 我喜欢你的说法，日日是好日，人人是妙人儿。对了啊，每次看到 Claire 小 C 的时候说的很多的话真的也很治愈我。海中精卫，谢谢你的分享。还有于心依然的大猫，看到你的表情虽然很简单，没有只言片语，却可以通过那小小的表情符号感受到你在这里。日日是好日，月月是明月，年年到永久。海阔天空，谢谢你给大家的祝福。 所谓的日日是好日，就是我们今天十点答录机的主题。而根据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又衍生出来自己的后半部分。刚才有说，我们难免会有难受、伤心，或者情绪低落、低潮的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好日子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好日子好与坏的解读在于我们自己。当有位朋友因为不开心伤心流泪，别告诉他别哭了，你只需要轻轻地拍着他的肩，或者抱抱他，或者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陪伴他。你不需要多说什么，也不需要给予不知所措的安慰，你在心里默默地想，日日是好日。即使今天的他因为某件事情觉得难过、伤心、哭泣，他能哭出来证明他是流动的呀。也会想到，等到这一切过去之后，他脸上又会灿烂的笑。所以我从来觉得该哭的时候就要尽情的哭。你看那些小朋友摔倒了，有的时候自己站起来还要拼命的安慰自己说不哭不哭，但是如果真的摔疼了，哭一下，偶尔不坚强一下，又有什么问题？疼、难过就伤心流泪，遇到好事情，吃到美味的食物，看到喜欢的人，就会欢欣鼓舞，不由得自主嘴角上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天性，是我们从小就会的事。我想说，别忘了你曾是少年。谢谢克莱尔小 C 送的喜欢你女神还有掌声，想对她说，素未谋面的你此时此刻还好吗？ 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番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 全国及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哦哦，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 来自 S.H.E 的歌，你曾是少年，好像也有一些年头没有听过他们的歌了。所以啊，我刚才看到了景文的唯一，开始质疑主播为什么下次可不可以多放一些爱情歌曲呢？让我想一想，可以，下一首歌就跟爱情有关好了，满足你。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还是要和大家聊我们今天的主题，日日是好日。看到了景文的唯一，他的困惑，想问喜欢一个人是不是想要和他待在他所在的地方呢？还是后面是省略号吗？我想在给出我自己的答案之前，先问问你的答案。你觉得喜欢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你刚才说喜欢一个人是不是就想和他待在一起，待在他所在的地方？你们呢？还有刚才的 Claire 小 C、 海阔天空、在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现在进入十点答录机的朋友们，你们怎么想关于喜欢一个人的生理化学反应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之前的十点答录机，我专门做过一期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辨。有的说喜欢的深了就是爱，爱是浅浅的喜欢，不知道所以要问问我。有的时候当我们说不知道的时候，哎，恰恰我们的心可能是知道答案的，只是我们不确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是对方的口中说出自己确定的心里所想的那句话。我想每个人对于喜欢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我猜所谓的喜欢，或者说最初的那种心动的感觉，是当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觉得周围的世界一切都不重要，变成了一种陪衬，主角只有你和他，然后就凝固了。刚才你说的那种手足无措，不知道跟他聊什么，真的很可能是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最正常的反应。因为在意自己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会得到他的什么样的反应，在意自己的喜欢是不是他的喜欢，在意这一刻的自己的在乎是不是也同样被另外一个人在乎。因为这样的在乎，所以变得小心翼翼，而越小心翼翼，对方可能越不以为意，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某种这样的循环。所以如果喜欢变成我看着他开心我就开心，看着他难过我逗他开心，或者变成一种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当然这说起来很容易，所以 我才会想问你，你心中的答案是什么？回忆童年的欢笑，做真实的自己。克莱尔小 C， 心若相惜，无言也默契。他们帮到你了吗？如果还不够，那就送一首关于爱的歌给你，因为这首歌的名字简单直接明了，你找我要关于爱的歌，那 There is love。 You're looking through the fire that burns. What's on your mind? I can tell it hurts. And tears don't fall if nothing is wrong. So come close. Tonight is too young.Love for you, there was love for you in my arms. Ooh, you are everything, everything that I'm living for. And don't be afraid to tell me what's on your heart. Ooh, there was love for you, and here in my armsof my home. Even in a crowd, without you I am alone. And God, I know you made an angel for me. Somewhere close is my destiny. Ooh, it was love for you, it was love for you in my arms There is love， 而这儿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先回应一下克莱尔小 C 吧。 下午莫名其妙心酸委屈，走在路上忍不住红了眼眶。等走回家，玄关灯亮起的刹那，心情又明媚了起来。是暖光灯的心理暗示吗？我想灯光是会有暗示的效果，就好像当我想要集中精神的时候，我通常只会开一盏小台灯，因为那种聚集的灯光会让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有光源的这个部分。而日光灯就是那种白色的日光灯大灯管，就会让我想起来学生时代基本上晚自习都会是那样的灯光效果，所以好像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工作和秩序感，完全没有温馨的感觉。所以我也喜欢在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彻底放松的时候，可以是暖光灯的陪伴。就像我更喜欢黄昏日落时候的那种橘色的光，不知道克莱尔小 C 是不是跟我一样呢？景文的唯一，似乎现在景文的唯一在被一段感情所困扰苦恼着。每次出去散步都是在听歌，不听歌事情想得越来越多，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有点心情糟糟的啊。不知道景文的唯一在刚才听到杰克堂的分享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当我们心里面心心念念某个人，可能这种感觉是另外一个人跟你说，我了解你的感受。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100%的去体察你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以当听到这么说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想感觉像是风凉话。没有了，这只是一种既不是猜想也不是假设也不是揣测，而是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可能会发生的。我们每个人在夜晚来临时候的那种孤独感越来越浓，这也是为什么景文的唯一会说到了晚上就会想很多，因为夜的寂静让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只有一个人去度过这无眠的夜。但是好在我们一个一个的人在十点答录机当中相遇了，然后我们就互为彼此的那一点微光，哪怕只是小小的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我想说到了晚上思绪飘得很乱很远很多很杂，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景文的唯一不用担心，脑袋是不会爆炸的。如果他想想，就给他一点时间去神游吧。如果他现在有点不开心，你也要知道这世界除了光明的一面，也会因为在光的背后你才能够预计到旁边世界的另一面依然有光在等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暗中站着却向往世界另一面光明的你。这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世界另一面，就好像一枚硬币，它也总有两面，不是吗？熬夜是为了与最真实的自己再相处一会儿，弥补白天的亏欠。克莱尔小 C 说的。 未知的平原，或者那一片海洋，世界那个角落，存在真实的我。我已经脱离了壳，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对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未必是真实的，就像刚才那首歌《世界另一面》当中所唱的，如果这个世界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玄而又玄的说法，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心象这个词，所谓的心象是指我心里有什么样的景象就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这听起来有点玄，但是如果结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对一件事物的情绪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解读，那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还是那个例子，看到下雨了，有的人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有人觉得真糟糕，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我们心之所向，你说呢？景文的唯一。如果现在你正在为一个人苦恼，为一个人思量，这说明你心里装着一个人，所以你的心是满的，并不空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就又不一样了。我是小王子七六，睡不着的时候半夜起来就听唐姐的节目回放啊，所以这也是给景文的唯一的一个建议吗？让我算算看，我们的节目回放有多少，够不够你撑下去？开玩笑，我是觉得景文的唯一靠自己的力量都可以，而且其实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互相的陪伴，互相的欣赏，就好像克莱尔小 C 每次都好像在做广告一样，十足的十点答录机的托。回忆童年的欢笑是今天我看到的新朋友，听你的节目很温馨，谢谢，看到你的留言也很温馨。因为寂静的夜相聚于此，应该是一杯清茶。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形容十点答录机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围坐一团，然后手里举着茶杯，把茶言欢。下面一首歌，在听下面那首歌之前，我想你可以送给今天的自己一句话吗？你想送给今天的自己什么话来证明今天是个好日子呢？我想看到你的答案。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等你。 Jane Doe, I don't even know you, but I know for sure that you are beautiful, so baby let me know your name. Damn, what's her name? Cause I'm overly attracted and terribly convinced that she could be my princess and I could be her prince.And I felt that way since I saw Jane Doe. Jane Doe, I don't even know you, but I know for sure that I could get to know you if you let me know.What's her name? Cause I'm overly attracted and terribly convinced that she could be my princess and I could be her prince. And I felt that way since I saw Jane Doe. She's everything I want and more. She's everything I want for sure. She's everything that I want. 一首短短的歌，怎么样？你想到那句话了吗？如果用一句话证明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会说什么呢？我想我会说，因为在今天晚上，我又看到了你们和你们的相伴，所以这是一个好日子。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回忆童年的微笑，我不是新朋友，我以前只是静静的听，没有互动哦。所以今天这位老朋友终于从角落里边那个小板凳上坐过来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形容是不是会冒犯到你，但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十点南路机就像一个把茶言欢的地方，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但是在这个茶局上总会有一些人选择默默地去聆听大家，安静地坐在那里品着茶，感受十点答录机的空气。很感动也很感激今天回忆童年的欢笑愿意冒出来和大家聊两句，于是我们就变得更近了，也注意到了你，希望之后的十点答录机还可以经常看到你啊。克莱尔小 C 说的这句话今天我在上课的时候也听到了，说小 C 你是不是隐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我的同学卧底把这句话送给自己，证明今天是个好日子。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回忆童年的欢笑，我是一个喜欢静的人，那我想你应该适合这里。十点答录机会是一个安静的空间，而这个安静的空间希望可以包容和拥抱每一个人。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用一个动作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虽然我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拥抱到你，但是这首歌却可以代替我。晚安大家，拥抱你，来自刘思涵。 离开这伤心地，过度拥挤的思绪怎么安排顺序，我怀疑我自己的此刻却看见了你，你叫什么名，你要往哪里去，可不可以就带我到你的世界里，回忆有太多歌曲，我好害怕整理，我选择不顾一切的投递，然后一回首过去，然后转身。